是这刻感受你不应该关心背后，原来更爱在我思事上插手。密有信件，然而多魔咒，你不应该偷偷看后，还来试探问我痴恋与否。明明是爱你，偏要摇头，纵是难舍，却更是难受。如情是占有，欢笑难求，继续难过也继续走。曾交出我这双手和手中我的所有，能否伴你过一刻？如爱到没有自由，全交出也不足够。回首让我孤身风里走，就算我肯愿意再迁就，亦很担心今天以后如何去试共你牵手再走。明明是爱你，偏要摇头，纵是难舍，却更是难受。如情是占有，欢笑难求，继续难过也继续走。曾交出我这双手。